唤醒、疗愈、创造。每个人的小时空都有力量安放自己的心灵。亲爱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德芬，此时此刻我在这里陪伴你。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，主题是放松。我们一般人对自己身体的控制是只有5%的了解，而95%是在潜意识的状态下由自动导航系统操控的。所以找回与身体的连结，就可以帮助我们把5%的版图扩大，找回更多的自己。那么怎么样才能找回与身体的连结呢？就是要跟你的身体对话，倾听你身体的信息。杰克康菲尔老师就提出了很好的忠告，他建议我们不妨试试以下的方法：假装自我不存在，把所有的经验都当成一场电影或是梦境，别做电影中的主角，假装你是个观众，观看所有角色的演出，包括你自己在内，让身心放松，抛弃执着的自我感，心灵安住于觉知之中。仔细观察，当你放掉紧抓不放的心情后，生命自身会如何的呈现。今天就让我们来欣赏一首能让人放松身体的乐曲，由音乐家张永志所创作的放松音乐，是台湾第一套兼具专业创作与科学实证的放松安眠音乐，以最能深入潜意识的意象引导音乐创作手法，结合呼吸、声波共振、气脉流动、中医五音等中西自然医学音乐疗法，疏解身心压力，并且调节平衡能量，让您能够放松舒压，元气十足。首先我们来听一段音乐，稍后将由音乐家曼璇带领大家更深入地感受这首乐曲。 亲爱的朋友，大家好，今天的音乐欣赏主题放松，曼璇为大家安排的这首音乐 是由台湾的音乐家张永志所创作的第一阶段放松的音乐。身为文字、音乐创作、戏剧编导及表演跨界的艺术工作者，目前也是世界自然医学大学整合医学的博士生，曾获得金曲奖最佳流行音乐演奏专辑，是位才华变化万千、独领一方的杰出艺术家。在十多年前，永志一次特殊的濒死经验中，体认到心念是影响健康的关键。自青少年时期即被忧郁症纠缠的他，意识到自己的体质过于敏感，源于心念控制力太弱，所以很容易受到外在各种能量的共振影响。在认清人只有靠自救，不可能他救之后，自忧郁症中浴火重生，投身自然医学的研究，并进一步成立了意象疗愈音乐实验室，致力研究潜意识作曲法之于新生医学的应用与实践。他的创作理念与作品深受各界专业教授与医师的肯定，称许他可以成为21世纪东西方音乐疗法交汇的桥梁。这张音乐收录在《元气好眠》中，并以意象音乐疗愈、潜意识作曲法来创作。创作过程中，永志特别提到，人体是一个复杂的有机体，包含身心灵三个部分，身体有其固有的惯性回路，改变较需要时间，但是心念就不一样了。许多研究已经指出，许多负面情绪都会被压抑在潜意识中无法释放，而未被释放的情绪造成了大部分疾病甚至是癌细胞的因子。研究显示，潜意识乃靠意象语言在相互沟通，而情绪的符码就是意象的符码。音乐则是人对声音组合的内在诠释，在过程可以创造出特定的意象，从而影响人的情绪。因此，潜意识作曲法所创作出的音乐意象能引发内在潜意识的共鸣，并释放负面情绪因子。也就是说，借由意象音乐可以更快速地进入潜意识，引导并转化各种情绪，而情绪的转变就是心念的转变，同时也代表着身心能量的转变。事实上，人们未被开发的潜意识场中还有更大的神奇力量，都可以经由学习后再由意识的机制来延伸运用。所以透过聆听意象音乐作品，不仅可以养生，还能用以开发潜能。这首音乐主要用于调整呼吸，使气行末梢，打通郁结能量，身心放松。运用古琴的特殊音色，调和心轮的气机，再以混合颂钵的共振泛音， 引导聆听者的意识、专注力与呼吸脉动。随着音乐由顶轮而下逐渐舒缓，同时以各种细微的音乐元素变化，引导身体骨骼、肌肉放松，再逐渐引导出舒缓血液的流动，强化水的意象，让大脑逐渐降温，然后将注意力扩展到四肢的末梢，调和出均匀的呼吸，放松每一个微细处。随着卤水般清凉的滚滚律动，将心火逐渐降温，进入非常放松的意象之中。听音乐的时候，你可以寻找一个安静舒适的地方，让自己平躺着，双手自然地放在身体的两侧，双眼闭起，然后自然呼吸，把注意力从古琴的第一个音或颂钵的轻扣，寻找你身体部位的一个相应的位置，通常是在肚脐的位置，然后跟着古琴的滑声，将你的意念提升到你的胸腔，然后透过长笛转移到你的喉咙的位置，跟着音高逐渐爬升到眉心和头顶的位置，将你的注意力渐渐从你的后脑经过你的脊椎，向下滑行到你的臀部和会阴处，相应着古琴的低频，深呼吸，再随着音乐脉动慢慢的向上，从你正面的腹部爬升而起到你的心尖。古琴的弹拨将提醒你注意力慢慢的从外而内，将意念慢慢的投注在音乐的流动上，然后清澈的水流声穿过心间，宛如甘露一般从上而下，慢慢的慢慢的灌注到你身体里的每一个部位，很饱满，能量饱满，逐渐感受你像被一道很亮的光从四肢末梢一点点地穿透你的肌肤，慢慢地汇聚到你的会阴、肚脐下方、腹部、心尖、喉咙、眉心、头顶，然后再慢慢地回到你的心尖，最后自己逐渐化成一片纯白色的光。如果此刻已经睡去，你将带着饱满充足的能量睡得很深很深，好好享受这放松的当下。今天的音乐就介绍到这里，希望在松放的音乐脉动引导里，我们心念得以净化， 进入最深层的放松状态，让身体得以调和内息，修补五脏。最后，深深的祝福每位朋友。本节目由张德芬空间联合蜂巢音乐出品。